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FPGA、ASIC 和 TPU 的上半部分，计算机体系结构的黄金时代。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大家在讲到高科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时候呢，谈的其实都是软件。从1995年微软发布 Windows 95开始呢，高科技业似乎就等同于是软件业和互联网。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 的合伙人 Mark Andreessen 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博客，声称说呢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说软件呢正在吞噬整个世界。 Mark Andreessen 呢，他不仅是个投资人，也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当时的搭档呢，就是我们在前两讲提过的 SGI 的创始人 Jim Clark。 的确呢，过去20年里计算机工业界的重心都在软件上，似乎硬件对大家来说慢慢变成了一个黑盒子，虽然必要呢，但却显得有点无关紧要。不过呢，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计算机的世界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整个计算机工业界最激动人心的是层出不穷的硬件。不管是英特尔的8086，还是摩托罗拉的68000，这样用于个人电脑的 CPU， 还是直到今天还会被大家提起的 Macintosh， 还有史上最畅销的计算机 Commodore 64， 都是在那个时代呢被创造出来的。不过呢，随着计算机主频提升越来越困难，这几年呢，计算机硬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从树莓派基金会这样的非盈利组织开发出的35美元的单片机，到 Google 这样的巨头为了深度学习专门开发出来的 TPU， 新的硬件呢层出不穷，也无怪乎 David Parsons 老爷爷去年在拿图灵奖之后呢专门发表讲话，说计算机的体系结构部分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就带你一起来看一看 FPGA 跟 ASIC 这两个最近比较时髦的硬件发展。那我们之前讲解 CPU 的硬件实现的时候说过呢，其实 CPU 就是一些简单的门电路，像搭积木一样搭出来，所以从最简单的门电路搭建成半加器、全加器，最后再搭建成完整功能的 ALU， 这些电路里呢有完成各种实际计算功能的组合逻辑电路，也有用来控制数据访问，创造出寄存器和内存的时序逻辑电路。如果你对这块的内容印象不深呢，可以去回顾一下第12讲到第14讲的内容，以及第17讲的内容。那好了，现在我来问你个问题，那在我们的现代 CPU 里有多少个晶体管这样的电路开关呢？这个答案呢说出来有点吓人，一个4核 i7 的英特尔 CPU 呢，上面的晶体管数量差不多有21个。那接着问题就来了，我们想要设计一个 CPU， 就要想办法去连接这21个晶体管，这已经够难了，后面还有更难的。就像我们写程序一样，连接这些晶体管呢不是一次就能完事儿了的，设计更简单一点的专用于特定功能的芯片呢，少不了几个月，而设计一个 CPU 呢，往往时间要以年来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硬件工程师们要去设计和验证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bug。 如果我们每次验证一个方案呢，都要去单独设计生产一块芯片，那这个代价呢也就太高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单独制造一块专门的芯片来验证硬件层面的设计呢？我们能不能去设计一个硬件，通过不同的程序代码来操作这个硬件之间的电路连线，通过编程让这个硬件呢变成我们设计的电路连线的芯片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FPGA， 也就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那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可能想说里面每个单词我都认识，放到一起呢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没关系，我们就从 FPGA 里面的每一个字符一个一个来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 P 呢在里面代表 programmable，这个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的硬件。 G 代表 gate， 这也很容易理解，它代表芯片里面有很多门电路，我们能够去进行编程组合的呢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门电路。 A 代表 array， 叫做阵列，说的是在一块 FPGA 上密密麻麻列了大量 gate 这样的门电路。最后一个 F 呢不太容易理解，它其实说呢一块 FPGA 这样的板子可以在现场多次的进行编程，它不像更古老的 PAL 这样的硬件只能编程一次，把预先写好的程序一次性烧录到硬件里后呢，这个硬件就不能改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反复验证，我们就要去买很多块芯片。这么看来呢，其实这个 FPGA 的组合呢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想要设计硬件的问题。我们可以像软件一样对硬件编程，可以反复烧录，还有海量的门电路可以去实现复杂的芯片功能。不过呢，相信你和我一样好奇，那我们怎么对硬件进行编程呢？我们之前说过 CPU 呢是通过晶体管来进行各种组合逻辑或者时序逻辑，那我们怎么去编程去连接这些线路呢？那 FPGA 的解决方案呢很精巧，我把它总结为这样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用存储来换功能去实现组合逻辑，那实现 CPU 的功能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完成各种各样的电路。 在 FPGA 里呢，这些基本的电路逻辑呢，不是采用布线连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根据我们在软件里面设计的逻辑电路算出对应的真值表，然后直接把这个输入跟输出的结果呢存到一个叫做 LUT， 也就是查找表的电路里面。这个 LUT 呢其实是一块存储空间，里面存储了特定的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呢到底应该是0还是1。如果呢你还没理解，那你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要实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要返回斐波那契数列的第 N 项，而且限制这个 N 呢不会超过100，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斐波那契的通项公式是 Fn 等于 Fn 减1加上 Fn 减2，所以呢第一种方法虽然是个写一个程序，从第一项开始算，直接计算到第 N 项，但其实呢还有一种办法，把这个结果啊放到一个数组里面，这个数组呢就是1 1 2 3 5，这样一项一项的斐波那契数列，这样呢我要去计算第 N 项的时候呢，我不是去通过刚才的计算公式得到结果，而是我直接去查这个数组里面第 N 项。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呢，这个查表的方法呢其实不只能够提供斐波那契数列，如果我们有一个获得 N 的五次方的函数，我一样可以预先算好放在表里面呢去进行查询。那这个查表的方法呢就是 FPGA 通过 LUT 来实现各种组合逻辑的办法。那对于要实现的时序逻辑电路呢，我们可以在 FPGA 里面直接发上低触发器来作为寄存器，这个和 CPU 里面的触发器呢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过呢我们会把很多个 LUT 的电路和寄存器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叫做逻辑簇的东西。那在 FPGA 里面呢，这样组合了多个 LUT 和寄存器的逻辑簇呢也被叫做 CLB， 叫做 Configurable Logic Block， 叫做可配置的逻辑模块。我们通过去配置 CLB 呢，最后实现的功能其实又有点像我们前面讲过的全加器了，它已经在最基础的门电路上呢做了组合，能够提供更复杂一点的功能。更复杂的芯片功能呢，我们就不用再从门电路搭起，可以通过 CLB 呢组合搭建出来。那第三呢， FPGA 是通过可编程的逻辑布线来连接各个不同的 CLB， 最终实现我们想要的芯片功能。这个可编程逻辑布线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铁路网，整个铁路系统呢都已经铺好了，但是铁路网里面呢设计了很多个道岔，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道岔来确定不同的列车线路。在可编程逻辑布线里面呢，编程在做的就是像波动道岔一样的各个电路开关，实现不同 CLB 之间的连接，完成我们想要的芯片功能。于是呢通过 LUT 和寄存器，我们能够组合很多 CLB， 而通过连接不同的 CLB 呢，最终我们有了我们想要的芯片功能。最关键的是呢，这个组合过程是可以编程控制的，而且这个编程出来的软件呢还可以后续改写，重新再写入到硬件里面，让一个硬件呢实现不同的芯片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FPGA 也是软件吞噬世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那除了 CPU 和 GPU 以及刚刚的 FPGA， 我们其实还需要用到很多其他的芯片。比方说呢，我们现在手机里常常有专门用在摄像头里的芯片，录音笔里呢有专门处理音频的芯片，尽管呢我们也能用在里面塞一个 CPU 去处理好这些拍照的功能，也能处理好录音的功能，但是呢如果我们直接在手机或者录音笔里上多塞上一个英特尔 CPU 呢，肯定是有点浪费的。于是呢我们就考虑为这些有专门用途的场景单独去设计一个芯片，这些专门设计的芯片呢我们称之为 ASIC， 也就是专用集成电路。事实上呢，过去几年里呢 ASIC 发展的特别快，因为 ASIC 是专对专门用途设计的，所以它的电路呢更精简，单片的制造成本呢也比 CPU 更低，而且因为电路精简，所以通常能耗呢也比用来做通用计算的 CPU 更低。而我们上一讲所说的早期的图形加速卡，其实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特殊的 ASIC， 因为 ASIC 的生产制造成本呢以及能耗上的优势，过去几年里呢有不少公司和设计和开发 ASIC 用来挖矿。这个挖矿呢说的其实就是设计专门的数值计算芯片，用来挖比特币 ETH 这样的数字货币。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刚才说的 FPGA 来做 ASIC 的事情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对 FPGA 进行编程，其实就是把 FPGA 的电路变成了一个 ASIC， 这样的芯片呢往往在成本和功耗上要优于去做通用计算的 CPU 和 GPU。 那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我们干脆不要用 ASIC， 全部都用 FPGA 不就好了吗？你要知道其实 FPGA 一样有缺点，那就是它在硬件上呢其实有点浪费，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一说你就会明白。那每一个 LUT 的这个查找表电路呢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浪费，一个 LUT 电路呢既可以实现与门又可以实现货门，它自然用到的晶体管数量呢比单纯去连死的与门或者货门要多得多。那同时呢因为用的晶体管多，它的能耗呢也比单纯连死的这些电路要大，单片 FPGA 的生产制造成本呢也比 ASIC 要高不少。当然了，有缺点就有优点， FPGA 的优点在于它基本上没有硬件研发成本， ASIC 的电路设计呢需要去做仿真验证，它经过流片 变成一个印刷的电路板，最终呢变成芯片。这整个从研发到上市的过程呢，最低花费也要几万美元，高的话呢会在几千万乃至数亿美元。更何况呢，整个设计还有失败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设计的专用芯片只是要去制造几千片，那买几千片现成的 FPGA 呢，可能远比花上几百万美元来设计制造 ASIC 要经济的多。实际上呢，到底应该用 ASIC 这样的专用芯片，还是采用 FPGA 这样可编程的通用硬件，核心的决策因素呢还是成本。不过呢，这个成本不只是单个芯片的生产制造成本，还要考虑总体拥有成本，也就是 TCO。 也就是说呢，除了生产成本之外，我们要把研发成本也算进去。如果我们只制造了一片芯片，那么成本就是这片芯片的成本加上为了这片芯片建的生产线的成本，再去加上芯片的研发成本。而我们不能只算说芯片的原材料是沙子的成本，再去加上生产这片芯片用的电费。那单个 ASIC 的生产制造成本呢比 FPGA 低， ASIC 的能耗呢也比实现同样功能的 FPGA 要低。能耗低因为长时间运行这些芯片呢所用的电力成本也更低。但是呢 ASIC 有一笔很高的一次性的工程费用，我们在一般呢被叫做 NRE， 也就是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Cost。 这个成本呢其实就是 ASIC 实际的研发成本，只有需要大量生产 ASIC 芯片的时候，我们才能摊薄这份研发成本。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软件开发过程中也需要做很多类似的决策。很多我们需要的功能可能在市面上已经有开源的软件可以实现，我们可以在开源软件上做配置或者开发插件，也可以选择自己从头开始写代码。在开源软件甚至是在买来的商业软件上启动呢，往往很快就能让产品上线。如果从头开始写代码呢，往往就会有一笔不低的一次性的工程费用，也就是我们的研发成本。但是通常我们自己写的代码呢能够100%贴近我们的业务需求，后续呢我们再随着业务的需求去改造，它的成本会更低。如果我们要大规模部署很多服务器的话呢，对应的消耗的服务器资源呢往往也会更低。那学会从 TCO 和 NRE 的成本去衡量去做决策，也是每一个架构师的必修课。好了，这一讲里呢我为你介绍了 FPGA 跟 ASIC 这两种近年来非常时髦的芯片。 FPGA 呢本质上是一个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硬件电路的芯片，我们通过 LUT 这样的存储设备来代替需要的硬连线的电路，有了可编程的逻辑门，然后呢就把很多 LUT 和寄存器放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复杂的逻辑电路，也就是 CLB。 然后通过控制可编程部件中的各种各样的开关，最终设计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芯片功能。 FPGA 呢也常常被我们用来进行芯片的设计和验证工作，也可以直接拿来当成专用的芯片，替换掉 CPU 或者 GPU 以节约成本。相比 FPGA 呢， ASIC 在专用这件事情上更进一步，它是针对特定的使用场景设计出来的芯片，比方说摄像头、音频、挖矿或者深度学习。虽然 ASIC 的研发成本高昂，但是生产制造成本和能耗呢都很低，所以呢对于有大量需求的专用芯片，用 ASIC 是很划得来的。而在 FPGA 和 ASIC 之间的取舍呢，就要看两者的整体拥有成本到底哪一个更低了。专用芯片的故事呢我们还没有讲完，下一讲呢我们来看看 Google 开发的 TPU，这个近几年来最知名的 ASIC 芯片的故事。既然用了 David Paterson 老爷爷的黄金时代这作为这一讲的标题，那么他的图灵奖之后获奖的这篇讲话呢不可不读。我在文稿里呢留下了对应的文章链接，你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相应的讲话视频和 PPT。 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题，除了我今天讲到的 FPGA ASIC 之外，你最近有关注到什么新的有意思的硬件吗？欢迎在留言区里分享出来，让我们不只了解计算机的软件，也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硬件世界。同时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收获，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